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一页。讲义请翻到讲义四的第四页。课本呢，我们讲到丁巳的名为是义，举玉以显，内是生实，四外尽现，如有炫意见法音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那么关于这一段论文呢，我们上一次完成了力量的分析，所以关于这一段论文呢，已经依理依譬喻依量都解说过了。那这一段论文解释完了以后呢，那么二十论的述记他又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从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们对于唯识的意义呢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这个讲义四的第四页的第十项。这个述记提出的问题，问如他身等事虽不清源，既许有体，何得名唯识？这个是提问了。如他身等事，这个他呢就是指其余的有情，除了自己呢还有别的有情，其他的有情的存在。那么这也表示呢，除了自己的心事以外，另外还有其他有情的心事存在。那这个身呢是指第八世变现的根身气世界等色法，那么这些都是事，或者说是不离事。虽不清源，这个是讲的是以他心智通，当我们以他心智通来圆律其他有情的心所法的时候，是以其他有情的心所作为本质分的增上缘，然后我们的自是自变相分为亲所缘，并不是直接去亲缘他心的，所以还是不离自变自缘的这个道理。那么同样的，当眼等事缘第八世所变的根身气界等色法的时候，也是以第八世所变的相分为本质分，作为增上缘，或称殊所缘缘，而自是变现相分为亲所缘。那么眼等事呢，并不亲缘第八世所变的诸法。继续有体，虽然不是自是亲缘，但是呢，在自是之外，还是允许有其余心事的自体存在。何得名为是？那么既然允许其余的心事自体存在的话，那么在自心之外还有其他的法的存在，那么心外有法，怎么能够得名为是呢？这是提问。答：成唯识论第七卷说，非唯识言，但说一事。回答在成唯识论第七卷呢，有回答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说非唯识言，但说一事。在圣教里头安立唯识的名言，不是说所有有情合起来，共同唯有一个心事存在的意思。说唯识不是说只有整个只有一个心事存在，不是这个意思。 若为一事无他等者，何有十方繁盛尊卑因果等别？谁为谁说？何法何求？故为是言有生意趣。若为一事无他等者，如果我们安立为事，是表示唯有一个事的话，而没有其他友情等亲事的存在，何有十方繁盛尊卑因果等别？那么如果所有友情全部合起来唯有一个事，那么如何圣教中会有十方世界友情的差别安立，或是呢有六凡四圣的差别安立，或是随顺世间有尊长卑下的差别安立，或是圣教中呢有因与果的差别安立？如果只有一个事，就没有差别了，就不必做各种的差别安立了。谁为谁说？那么又有谁为众生说法呢？佛菩萨等圣者又是为谁说法呢？这是谁为谁说？何法何求？如果唯有一个事，因与果没有差别，那么如何会有道地法为因可修？那么又如何有灭地为果可以求呢？故为是言有生欲去。所以圣教中安立为是的名言，并不是唯有一个事的意思，而是有甚深的意义的。那么下面呢，解释安立为是名言的甚深意趣。是言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事，六味心所，所变相见，分位差别，即彼空理所显真如。是自相故，是相应故，二所变故，三分位故，四实性故，如是诸法皆不离事，总立是名。那么我们请翻开讲义四的第七页的图七。看这个无畏白法施礼别门总门为是。是言就是圣教中安立是的这个名言是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事，六味心所，所变相见，分位差别，即彼空理所显真如。那么安立是的名言是总显三界的一切有情各有心事，不是唯有一事。那么第一个呢，八事呢，是指心事的主体有八种，那么就是眼耳鼻舌身前五事，还有意识第六事，摩罗事第七事，阿赖耶事第八事，这是八个心王称作八事。你看这个图七，它这个五味白法那个地方，五味白法相对的最右边就是心王，它有八法，那么这就是八个事。那么这个是心的主体。二就是讲六味心所，伴随心王升起的作用是心所法。那么唯识中呢安立了51个心所法。那这51个心所法呢分成六类，可以参考那个我们讲义刚刚那个地方，他又把这六位心所的名字列出来。那么第一个呢是片形心所，那么有5个。第二个是别境心所，也是5个。那么第三个是善心所，有11个。第四个烦恼心所，有6个。第5个是随烦恼心所，有20个。第6个是不定心所，有4个。 那么这六个呢就称为六位心所。所以你看这个图七的五位白法的第二项呢，从右边数过来第二项就是心所有五十一法，那么它是住伴。那么心王是主，心所是住伴，合起来呢就称为心法。所以你往上看的话呢，它就写心法，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圆律。三，所变相见。那么心王跟心所法升起的时候呢，自体分呢就转变为相分与见分，这个呢唯识学称为果能变。那么所有的心王跟心所呢各自都有自体分和相分见分，那么色法是由相分所设，色法有十一种，它的性质是执爱。那么见分是心法的圆律作用，就由心法所设了。那么色心二法都是实法，所以如果你看五位白法的第三项呢，它就写色法，那么有十一法。往上看呢，它就是色法的性质是执爱。那么色法跟心法呢，合起来呢，都是属于实法。那么现在将因能变跟果能变这两个名词解说一下。我们前面有讲分别变跟因缘变，现在再加入两种变，就是因能变跟果能变。那么因能变有两种，第一种呢是意识因果。什么是意识因果呢？这个就是讲种子熏种子，前一刹那的种子为因缘，能够变身后一刹那的自类种子为果。那么因与果有前后的刹那之分，所以呢是意识的因果。那就是阿赖耶识中里头的种子呢，当它没有因缘和合，没有现行的时候呢，那么它继续存在，就是意识因果的前一念的种子熏成后一念的种子，那是属于意识因果。那么第二种是同时因果，同时因果就是指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能生因，在因缘和合的一刹那它能变身现行的果法。那么这个所生的果法呢，就包含自体分见分与相分，那么这个是种子生现行。那么这个是成唯识论解说的因能变，那么只有种子生现行这一部分。那么窥基法师呢，在成唯识论述记里头呢，将现行的果法作为能熏的因，然后又熏回阿赖耶识成为新熏的种子，是所熏的果。那么这个呢是现行熏种子，它也把它包含在因能变中。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呢，窥基法师的意思就是因能变就包含了种子生现行跟现行熏种子这两个部分。但是我们还是以成唯识论的讲解为主，就是只包括种子生现行这一部分，这个称为因能变。那果能变呢，果是指现行的果法的自体分，就是当阿赖耶识里的种子一刹那因缘和合，由因能变升起现行果法的自体分的时候，那么同时自体分又能变身见分和相分，那么这个自体分能变身见相二分就称为果能变。如果是分别变的话呢，那么相分和见分自体分是同种，同一个种子。那么这个因能变呢和果能变呢，就是由同一个种子变现完成。如果是属于因缘变的话呢，那么相分有自己的相分种子，那么就由自体分的种子挟带相分种子完成因能变和果能变。那么采取主动的呢是自体分的种子，相分种子是被挟带而起的。那么请先翻到今天发的讲义里的讲义八的第十页。讲义四的第十页。 啊？ 就是这个图了。 那么先看图十一，图十一讲的是分别变。那么分别变里头呢，它包括了因能变跟果能变这两个部分。那么分别变呢，是属于非限量的境，就是我们心识第六识呢，它圆律表应名言的时候呢，所做的一个变现。那么在阿赖耶识里的心识种子因缘和合了，这个时候呢，心识种子就升起了现行。这一刹那升起现行的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呢，就升起了自证分。这个自证分呢，就是识体。那么这一个由心识升起自证分种子，这个种子生现行呢，称为因能变。由种子升起现行。那种子是因，所以因能够变出什么果法来，叫做因能变。好，那么一刹那种子现行升起自证分的时候呢，自证分识体出现的同时，自证分又变现成见分跟相分二分。那么这个自证分变现见相二分称为果能变，因为什么？因生了自证分的果，这个自证分的果它变现起见相二分，所以称为果能变。所以这个变现就有什么因能变跟果能变这两个部分。可是呢，在分别变的时候呢，相分是借用见分的嫉妒分别所变出来的。相分本身没有种子，它是借用见分的嫉妒分别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自证分变现见分跟相分呢，还要借用见分的嫉妒分别才能变出这个相分来。那能变的见分是能缘，所变的相分是所缘。那么这样子的变现是由同一颗什么心识的种子变出来的，因为相分没有种子嘛。那见分跟自证分是同一颗种子。那么这样看的话呢，自证分、见分、相分呢，就由同一个种子变生。这三分都是由同一个种子变生。那这个就是分别变。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图。图十二。图十二讲解的是因缘变，就是讲限量的境界，前五识缘尽，第八识缘尽，第六识跟着前五识同时缘尽的时候，这是属于限量境。那它怎么变？这个阿赖耶识中的心识种子一刹那因缘和合成熟了，变现出自证分，种子生现行。那么自证分是识体，那么种子生现行呢，这称为因能变，由因变果。那么自证分在出现的一刹那呢，它又变成见相二分。Okay， 但是它怎么变这个相分呢？刚刚前面讲在分别变的时候呢，是靠见分的什么嫉妒分别变出相分来。但是这里不是，因为限量境的时候相分本身有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所以呢自证分这个相分种子要变现出来的时候呢，要靠自证分的力量。所以自证分呢，它夹带了这个自证分出现的一刹那夹带了相分种子，同时相分种子才能变出什么相分这个所缘来。所以相分是有自己的种子变现出来的， 可是他这个自己的种子呢，他必须要靠自证分的力量挟带他，他才能变现出来。所以自证分是主动，相分是被动的，被自证分挟带出来的。所以这边写个挟带点点点，那么由相分种子变现出相分来。那么自证分呢，它同时又变现出见分来。那么见分是能源，这个能源的见分去圆相分的时候呢，只有自性分别，它没有嫉妒分别了。自性分别就是我们看东西那一刹那那个感觉，看到你没有什么想到这是什么东西，当你想到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到什么嫉妒分别去了。所以这一刹那我们见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自性分别。你脑袋里头没有名言说这个是杯子，这个是花，这些没有，就是看到那个东西那一刹那。那么这样讲呢，自证分跟见分是由什么？是由同一个心识的种子变生的。那么相分呢，是由什么？自己的相分种子变生出来的。只是它必须要靠什么？自证分来夹带它，才能变现出来。那这个呢，就叫做因缘变。就这两个图呢，就讲了分别变跟因缘变，也讲了因能变跟果能变。我们又回到那个图七哈。那么第四位就是什么分位差别啊，就是指24个不相应刑法。那这24个不相应刑法呢，是在色法跟心心所法的分位上安立的假法。所以你看五位白法的第四位呢，是不相应行，有24法。那么它是在前面色法跟心心所的分位上安立的，所以它是假法。那么虽然是假法，但是它是依照色心的实法分为安立，所以呢还是说它是依他起法。所以你往上看呢，这个假法跟实法呢合起来称为依他起法，你就称为事相，或称为有为法。那么这个边就是属于事理的为事。五呢，就是即彼空理所显真如，这个是无为法。那么为事中有安立六种无为法，这六种无为法中真正有体的呢，是真如无为。那这个真如无为呢，就是从依他起法上面去空去了我们的片计所知性，所显现出来的真如理性，也就是圆成实性。所以你看呢，五位白法的第五位呢，就是无为，它有六法，但是真正有体的是真如无为。那你往上看呢，它就是属于理性圆成实性。那么理性跟原理性的原成实性跟事相的依他起性合起来呢，就是五位白法的事理为事。事自相故，事相应故，二所变故，三分位故，四实性故，如是诸法皆不离事，总立事名。那么这个是解说五位白法和事的关系。那么还是看图七，你看到别门为事那边呢，往右看有个事字体。第一个呢是事自相故，这个就是说八事是事的自体相。那么八事是心王，心王在诸法中呢最为殊胜，所以第一个先说事自体故，先说心王。第二个呢是事相应故，就是指六位心所。看第二个就是事相应故，就是往上看呢，就是指六位心所。那么心所是心王相应的助办法。所以讲完心王以后呢，第二个就讲 新王的铸办新所法，所以事相应故，第二个说。第三个是二所变故，就是指所变的相见，这个二是指新王跟新所。相见二分是由新王与新所的自体分所变现的，所以称为二所变故。那么前面的新王新所是能变，所以呢讲完了能变以后呢，下面就接着讲什么，讲所变，所以说二所变故第三个讲。四，第四个说的是呢三分未故，就是讲四分未故，是指分位差别的不相应刑法。这个三呢，就是指前面的新王、新所跟所变的色法这三法。那么这三法呢，主要是由种子所生的十法。那么不相应刑法是在这三法上面的分位差别上所安立的假法，假法必须依照十法来安立。所以前面讲完了十法以后呢，第四个再说假法，它是有这个次序的。第五个呢，就是四实性故，是指比空理所显的真如。这个四呢，就是指前面的心王心所所变的色法，还有不相应刑法。那么这四法呢，不论是假法实法，都是依他起性的有为法。那么真如呢，是前四者依他起法的真实性，这个是无为法，所以说是事行事实性故。那么在依他起的有为法上，空去遍计所执性所显得无为真如理性。所以前面说完了有为法以后呢，后面继续说无为法。如是诸法皆不离事，总立事名。如是这个五位诸法呢，皆是不离于事的，所以呢总安立事的名言，说它不离事，你就看别门为事，它都是一个是事自体，事相应，事所变，事分位，事实性，这五法都不离事的，所以安立这个事的名言。由此可知呢，安立事名呢，并不是只有一事的意思。又依五位白法，个别的呢，依是自体、是相应、是所变、是分位、是实性来讨论为事。那么依照这五位来讨论为事的时候呢，就称为别门为事，因为他一门一门的讨论为事的道理，也称为别门为事。但是如果依照诸法皆不离事的这个道理来讨论为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称为总门为事。所以你看下面这五法都归纳到不离事故，然后讲为事，那么就称为这个不离事故称为总门为事，因为这五法都不离事，所以你总在不离事的这个观念上面来讲为事学的时候呢，称为总门为事。如果你 一法一法的来讲为事学的时候，比如你解释心法怎么样呢，每一个事怎么样活动，然后讲每个心所怎么活动，这个时候呢就称为别门为事，有这样的分别。那么这个就是圣教中安立事的名言的意义。这个图七呢就讲解完毕了。那么回到我们前面的讲义四的第四页第十项，那么把事这个名言解释了，下面讲为言但遮渔夫所执定离诸事实有色等。那么为事的这个为是什么意思？为言圣教中安立为事的为有什么意义呢？但遮渔夫所执定离诸事实有色等，为是遮遣的意思，要遮遣渔夫就是我们的遍计所执。那么渔夫的执着是什么呢？渔夫执着定离诸事实有色等，在渔夫的妄执中认为 决定离开诸事之外，实有色法不相应行法跟无为法的真实自体性，不知道一切法不离事，而认为实有色法的自体性，实有不相应行法的自体性，实有无为法的真实自体性，是在离事之外的。无为法是什么？是事的真实性，它也不离事，并不是离开事外有个无为法。所以在圣教里头，安立为事是一遮一表，安立为是要遮遣愚夫的妄执，安立事是要表显为事的正理。因此说为事的名言有甚深的意趣，这里就解释为什么它是甚深意趣呢？就是这个道理。若如是之为事教义，便能无蹈善备资粮，速入法空，正无上觉，就拔寒士生死轮回，非全波无恶取空者，违背教理能成世事，故定因信一切为事。若如是之为事教义，如果我们能从遮遣妄执与表显正理这两方面去了知为事教法的意趣，便能无蹈善备资粮，我们便能够无颠倒的完善准备福德与智慧的二种资粮，速入法空，证无上觉。有了完备的福智资粮，那么就能够迅速的悟入法空的真理，登入圣地。登入圣地以后呢，再一地一地的进修，证入佛果的无上菩提，这个是菩萨的自力。那我们这里说迅速悟入法空，是由于菩萨完备了福智资粮的因，那么资粮完备，因圆满了，自然迅速成就悟入法空的果，是由因得果的，不是我们现在凡夫妄计虚妄偏计，想要快速的得果，然后呢怎么样呢，就去找捷径，求秘法，从种种的邪因里头想要得果，但是邪因是不能得果的，邪因是不能得正果，所以你做这些事情想要走快速的道路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因是不能得果的，能够得果的是正因，就是福德与智慧的资粮，所以要在这个正因上面下功夫。就拔寒士生死轮回，寒士呢就是说心事一直在色身中，那么称为寒士。那么寒士就总摄了六道有情中，这个菩萨还要救脱一切的有情，帮助有情拔离生死轮回，这个是菩萨的利他。那么讲菩萨的自利利他呢，应该从自利入手。菩萨自利是为了要利益有情，所以菩萨的自利就是利他。那么菩萨利他呢也是自利，因为众生是根，菩萨是果。但是如果菩萨不能自利，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利益众生。为什么呢？因为无始以来有无明障碍，所以如果不学习佛法不能自利的话，就只能以生死轮回的法来利益众生，生死利益的法帮助众生，众生就不能够脱离生死苦。所以一定菩萨先自利，自己先学习，学习了了知了以后再去帮助众生，以三轮体空的思想来帮助众生。所以《金刚经》里头说，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就是这个道理。你不了解一切法空，你去利益众生，以生死的业利益众生，这个不叫菩萨，这个叫什么？叫愚夫。好，我们继续讲，非全破无恶取空者，违背教理能成世事， 全波无，就是认为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还有缘成实性都没有自体性，全就是包括了这三性：遍计执、依他起、缘成实，你都说它是没有自体性的。那么执持这种全无间的有情，是恶取空者，他全波无。那么这个恶取空者呢，是违背教理的。唯识的教理认为，渔夫所执的遍计所执性的实有的外境是没有自体性的，那个是妄计的。但是幻有的依他起性有违法，与实有的缘成实性无违法，这个是有自体的。那么恶取空者呢，波无三自性，所以说是违背教理。那么既然违背了教理，那么就是什么？不能正确的了知唯识教的意趣。那你不能正确了知唯识教的意趣，也就不能成就无倒的善辈资粮。那不能无倒善辈资粮，就不能速入法空证无上觉。那你不能速入法空证无上觉，也就不能成就救拔寒士、出离生死轮回这些事业。所以说非能成事实，固定因性一切为事，所以决定应该相信一切法为事的教义，才能成就自利利他的事业。我们要这样呢，就要从闻法开始，自利也就从闻法开始，所以先要听闻佛法。再看下面的文，知轻辩等所执皆非，由波依他缘成无故。那么由成唯识论第七卷所说，就能够知道轻辩等执一切皆空是错误的。这个轻辩等呢，就是指轻辩、佛护、月称这些空中的论师。那么为什么错误呢？由波依他缘成无故，由于他们诽波幻有的依他起法与实有的缘成实性是没有自体相的。唯识讲的就是有而知有，无而知无才是正确的。那么有的法你要说它是没有自体相，那么就是错误了。中边论中实事尊说，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即有故，是则气中道。由此故知说唯识者气中道义。中辩论中慈世尊说，这个是举圣言量做证明，唯识是中道教。那么在辩中辩论颂，弥勒慈尊如此的说了两个颂。先解说第一颂，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虚妄分别有，这个虚就是不实在的意思，妄就是不真，合起来虚妄就是不真实。分别是心识的作用，所以分别就是识，所以虚妄分别就是不真实的心识，也就是我们三界的虚妄分别心。三界的心性说法呢，都是不真实的心识，所以又称为妄识，或者称为乱识。那么虚妄分别识呢，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因缘和合而升起现行的，所以它是有的，是幻有。所以当妄识升起的时候呢，由于无始熏习的缘故，自然就有一分能取的见分，还有一分能所取的相分升起，并且呢升起了分别的作用，这个是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当妄识升起的时候呢，而有能取与所取分别的时候，那么因为有无明的关系，所以就在这个依他起性的能取所取上升起了遍计所执性的二取性，执着有实我及实法的体性。那 那么这个中渔夫所执的二取性的使我使法是没有自体的，只是有情的忘记而已。所以说与此二都无。在这个虚妄分别心升起的时候呢，他的能取所取都是依他起性。可是呢，我们因为无明的原因却执着着依他起的能取跟所取为有真实的自体性的什么遍计所执性。那这个遍计所执是没有自体的，是我们忘记出来的，所以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这个此呢是指虚妄分别心，也就是依他起性。在此依他起性上能够了知遍计所执性的实我实法，这个能所二取的妄执是没有自体性的，你能了知它没有自体性，便远离了妄执，就显现出了空性出来，也就是圆成实性。这个空就是指空性，圆成实性。那么它是实有法，是有体性的，所以空性是有的，所以说此中唯有空。与彼亦有此，这个彼呢是指圆成实性的空性，此是指虚妄分别的依他起性。空性就是依他起性的真实性，空性是不离依他起性的，所以不离事故。所以说与彼空性中亦有此虚妄分别，因为二者不离，所以说空性中亦有虚妄分别，而不是说空性能够生出什么虚妄分别的一切法的意思。虚妄分别的一切法是阿赖耶识中无始以来妄执熏习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但是它不离空性。所以说此中唯有空，与彼亦有此，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即有故，是则气中道。这个是第二颂。故说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指原生如幻的依他起的有为法，也就是虚妄分别心，以及远离执着实有能所二取所显现的空性，也就是圆成实性的无为法。所以一切法就包括了有为法与无为法。非空非不空，非空是指虚妄分别心是幻有的依他起有为法，即远离二取性所显空性，是实有的圆成实性的无为法，这是有体性的法，所以是非空。所以有为法跟无为法是不空的。非不空，在虚妄分别心所现的依他起性的能所二取上，妄执有实我实法的遍计所执性，这个遍计所执性是没有自体性的，所以说它非不空。这个遍计所执性是空的，空的就是非不空，所以说它非空。说非不空，说非空呢是要遮遣损减值，说非不空是要遮遣增益值。有无即有故，第一个有是指患有的虚妄分别心以及实有的空性，是有自体的法，所以说他们两位是有的。无是指在依他起性的能取所取上遍计所执性的实我实法是没有自体性的，所以说是无。有无即有故，这个第二个有是说虚妄分别心中有空性，空性中也有虚妄分别心，二者并不相离，这样解释这个第二个有，这是一种解说法。那么另外一种解说法呢，第一个有是说有虚妄分别心的幻有，那么无呢就是指无二取性的实我及实法，那么第二个有呢就是指空性的实有，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说。是则气中道，所以一切法呢不是偏于一向空的恶取空，因为虚妄分别心的依他起性及空性的圆成实性是有的，远离了损减值 那么一切法呢，也不是偏于一向不空，因为在能所二取上，执着有实我实法的遍计所执性是没有自体的，那么就远离了增益执，不偏于一向空，不偏于一向不空，就远离了损减执，远离了增益执，这样就契合于中道。所以说他是则契中道，由此故知说为是者契中道义。那么由此辩中辩论慈氏菩萨所说的两个颂，知道依圣教说为是理去，是契合非空非不空的中道妙义的。今言为是，但言三界，且略但依染依他说，妄执分别为染污故，以时已有尽分依他，尽分依他为是一说，至下当续，不凡不凡凡显。今言为是，但言三界。前面论文安立三界为是，又引契经说三界为心，那么在这边呢，又引辩中辩论颂，又说虚妄分别，就是指三界的心所法，都是在讲杂染的三界为是。且略但依染依他说，那么讲三界为是是依虚妄分别的杂染依他起这一部分来略说为是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解为是呢？妄执分别为染污故，因为要让有情了解三界的有情世间及气世间都只是由虚妄执着的分别所生起的，所以三界的世间呢，它唯属于有漏的染污性的。当有情了解了以后，我们的三界只是染污法而已，这个时候才会发起出离心，想要断除三界的生死轮回，证入真如空性而得入涅槃。理实亦有尽分依他，按照唯识的义理，实际上也是有无漏清净的依他起性法的，不是没有的，那个就是圣人的境界。尽分依他唯识一说，无漏的清净依他起法和有漏的染污依他起法都是唯识，但是说法不同，所以说是一说，一说不是说错误的意思，是说不同的说法的意思。至下当续，不凡凡显，那么下面会讲到清净的依他起，那么这边就不多说了，尽分依他了。然心心所依世俗地非真实有，依他起故如幻视等，若依圣意非实非不实，心言绝故。然心心所依世俗地非真实有，依他起故如幻视等。这个诸心心所法呢，依世俗地的名言安立，它是属于幻有的，所以说它是非真实有。那么为什么说是幻有呢？因为心心所法是由种子因缘和合所生的依他起法，如同幻视一样，就好像魔术师依着草木树叶用幻术显现出牛羊马象等动物的幻象，虽然这个显现出来的幻象能为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但是并没有真实的牛羊马象。所以心心所法是依他起性，也是一样如幻视等，心心所法虽然能够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但是呢并没有真实性，所以它是虽有而非真。若依圣意非实而不实，心言绝故。那么心心所法如果依圣意地，是没有遍计所执性的名言安立的，它是离言自性。那么我们前面讲真实一品的时候讲到法无我智，是唯取真如，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做思念，此事为是，是为真如，但行于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心言绝故。那么可以去参考《瑜伽师地论真实一品》讲解的这一段文，就了解他心言绝故是什么意思。依轻便等或有为空，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比四比量 非真比量。若我真性离心言故，有为非空。若汝真性非即成有，为是空故。故今所说与理无为。一轻便等破有为空，一轻便等大圣空中论师破此有为法，认为有为法是空的。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这个是轻便论师呢在大圣长真论他所安立的一个量。真性呢就是圣义谛的意思。在圣义谛，有为法是自性空的，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如同幻视一样虚幻不实，所以是空的。比四比量非真比量，四比量就是错误的比量意思，真比量是正确的比量，就是比轻便呢所立的量是错误的四比量，并不正确的意思。若我真性离心言故，有为非空。我就是指唯识中，我唯识中的圣义谛是远离名言的，依他起的有为法是有自体性的，并不空。若汝真性非即成有，唯是空故。汝就是指轻便，汝轻便的圣义谛和我中的圣义谛不共许，所以是非即成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两边讲的圣义谛不一样，所以非即成有。那么非即成有，那么你中的圣义谛有为法是空的，我中的圣义谛有为法是不空的。那既然是非即成有，你却来用这个来安立量，所以是有非即成的过失。所以你立的量是比量呢，是四比量，不是真比量。故今所说与理无为，所以上面所说的唯识和正理呢不相违反。那从这个道理呢，另外一边来讲呢，就是唯识中去批判空中的时候，也不能用我们的圣义谛去批判他的圣义谛，因为也是什么犯非即成的过失。那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佛教徒碰到了耶教徒，那要说上帝是不是真实的，那么跟耶教徒要说我们的佛陀是不是圣人一样，都是不能互相批判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共许。在他们的圣义地，上帝是什么？就是存在的，他就是独一的。那在我们的圣义地，什么？佛陀是圣人。对，所以在这个不共许之下，要讨论是什么？没有必要讨论的，不能讨论。但是对于空中有中的论辩，那么最好是对于这两宗的教义有了完全的了解再发言会比较好，不然会有偏颇的过失。最好不要看了一些大德们的一些评论就心里就烧热烧烧的，就开始随便评论，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互相评论没有必要。你这样评论会障碍自己的圣道。你去把教义了解完以后，你深入的了解以后，你有一个了知以后，你再说话。不要这边学了一点中观，那边学了一点唯识，就出去乱批一阵，没有必要。到最后呢，佛法没学好，反而障碍自己的圣道。未浅妄执，心心所外，实有禁锢，故说唯识。若执唯识，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未浅妄执，心心所外，实有禁锢，故说唯识。这个经论中说，唯识的义理的目的是为了遣除有情的虚妄执着。如果有情人律境界时能够认清真相，没有妄执，就没有生死流转，也就没有烦恼所知而障。那么因为有了妄执，有情就不得解脱。所以佛要说唯识的教理，教导众生遣除妄执。 什么是有情的妄执呢？心心所外，实有禁锢。有情的妄执是远离心心所外，所认识的境界是另有真实自体的，不知道境界只是心心所法所变现的相分，而认为这个相分是离开心心所法之外而另外有自体。若执为是，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有些有情听闻了唯识教以后呢，误解了教义，认为唯识教义是说唯识是真实有的，不知道心心所法只是幻有不实。这是若执为是，真实有者。那么你有了这样的执着，就如同执着离心之外有真实外境一样，也是落入法执。所以说如执外境亦是法执，心心所法是如幻有的，不是真实有的。这边解答了素记的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素记又提出了一个问难，并且回答，就看讲义四的第十一项。问：虽知离心实境非有，心内之境为如于心，亦是实有，唯有异耶？这是提问。虽知离心实境非有，有以上的讨论已经了知有情妄执的离心之外另有真实自体的外境是没有的，所以心事是有自体的，外境是没有自体的，由此知道呢，为实无异。心内之境为如于心，亦是实有，唯有异耶？心内之境呢，就是指心所变现的相分与见分。为如于心，心是指自证分，为如于心的心是指自证分，是依他起性。那么现在提问，相见二分和自证分的心的关系是同还是异？所以说异是实有，相见二分如同自证分都是依他起的实有自体呢，唯有异耶？还是相见二分和依他起的自证分是相异的呢？提出这一个问题来。答：成唯识论第十卷中略有三说，成唯识论卷十大略有三种说法。第一是说，然相分等依事变现，非如事性，依他终实，故而唯识理因不成，许事内境具实有故。第一是说呢，就是第一种说法，然相分等，等是见分的意思，相分与见分是心内之境，依事变现，事是指事的自体，就是自证分，相见二分是由事的自证分所变现的，所以自证分、见分、相分都是依他起，非如事性依他终实。虽然三分呢都是依他起性，但是相见二分和自证分的事的自体性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自证分是事的根本自体，而相见二分是自体上所生的作用。所以来说，自证分是本，相见二分是末，有本末的不同。举个例子说，譬如太阳的光轮，太阳与太阳的光轮，或者是灯与灯发出来的光，这个太阳跟灯就比喻是自证分，是事的根本自体，它是实体，而光轮与光就比喻相见二分。太阳的光轮是由太阳的自体上所发出的，那么灯光是由灯的自体所发出的，但是光轮与灯光并非是太阳或灯的自体，所以就比喻相见二分是事体上升起的作用，它是依着事体而生，本身并非事体，那事体是实， 那它们不是自体，只是自体上所发出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它是虚。这样讲，第一师是这样讲的。一自证分与相见二分，不义而说。自证分跟相见二分不是没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是种子升起自证分的事体，而体上就具有了相分与见分的作用。所以三分皆是由同一个是种子生，那么三分皆是依他起性，所以说它是依他起，是依自证分与相见二分不义而说的。那么依自证分与相见二分不义而说，两者的相异而说呢，自证分是自体，是依他起中的真实自体，所以是依他中实。相间二分是作用，是依他起上所起的什么自体上所起的虚用，所以体跟用是有分别的。所以说一实一虚，所以说相间二分非如是的自体性，自证分是依他起中的根本自体，而相间二分是实体所变现的虚用。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师的学说跟我们前面讲四分说里头难陀的二分说是非常相似的，只是一个是三分说，一个是二分说，但是都只允许事体本身是实有，而事体所变现的作用是属于虚境。故而唯是理因不成，故而就是说如果不如上面所说的道理来解释唯识的道理，就应当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呢？许是内境具实有故，因为允许内境的相见二分和事体的自证分一样，都是依他起的实有性，那么这样就不应该称作唯识了。为什么呢？也可以称作唯境，或者称为唯见，或称为唯相见，或称为唯识相见等名才合理，因为都是实有的依他起法嘛。那为什么你只讲事体讲唯识，那相见就不提了呢？所以这个不合理。那么现在既然称作唯识，所以知道唯有事体的自证分是依他起中的实体，而相见二分虽然是依他起而是虚用。那么这以上是第一师的解说，从这边看就知道第一师他还是什么唯识古学的唯有识的思想，还是唯有识的思想，所以他才会如什么如难陀二分说一样这样的案例。第二师说或是相见等从原生具依他起虚实如是。第二是说，这是第二种说法，或是相见等从原生具依他起。第二师的说法是事体的自证分和相分见分都是从因缘所生，所以三分都是依他起法，虽然都是依他起，在现量境的时候呢，自证分和见分是同一种子所生，自证分是事体，那么见分是事体的作用，而相分另外有相分种子所生。那么虽然事种和相分种不同，但是在心识升起现行的时候呢，是由事种夹带了相分种而同时升起。那么因为以事种为主，相分种是被夹带的，所以也说相分由事所变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解释的什么因缘变。那么是属于非限量境，则如第一如同第一师说的自证分见分相分同一种子而生是属于分别变的。虚实如是，因为都是因缘法，所以相分见分的虚实都依事体而决定的。那么这里依三分都是因缘法，而相见二分又由事体而生，那既然由事体而生呢，所以相见二分的虚实呢就应该如同事体一样， 那么都应该是什么？是实法。这个是从相见二分跟事体不异的观点来安立的。第二是从相见二分跟事体不异的观点安立，所以三分都是依他起，三分都是实体法。那第一师是从相见分跟事体体用有别的不一的观点来安立虚实，所以呢第一师跟第二师就的安立结果就不一样了。唯言浅外不知而内静，故而真如一因非实。这个是回答难问。什么难问呢？就是前面所说，如果事体的相，如果事体跟相分见分这三分都是依他起，又都是实体法，那么为什么不称作唯净等名呢？要称作唯事呢？回答：唯言浅外不遮内境。唯事的唯字是要遮浅执着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遍计所执性，并不遮浅内事所变的相分等境。故而真如一因非实。如果不做这样的解释，真如就不应该有实体性。为什么呢？请翻开图八。讲义四的第八页。上半段，图八护法中第二师证明三分皆实有。第一项，真如非实有。如果说真如非实有，那么便知道这是恶取空。真如是实有的，所以推知呢，真如是实有。你们翻到了吧？讲义的第八页，讲义四的第八页，今天发的吧？啊？看他第一个，真如非实有。如果说真如非实有，如果说我们认为真如非实有是恶取空的话，那么知道真如是实有的。这个是依照唯识的定义，唯识学定义来判定说真如是实有。所以真如，如果要说真如非实有的话呢，那么它是恶取空。由于这样，所以知道真如是实有的。那么真如是无分别智的所缘，真如是无分别智的所缘境。那么无分别智是实有的圣智，它是属于根本智，它是真实智。那么圣人的真实智慧怎么能够缘虚妄相而起？所以无分别智的所缘境必须是实有的。那么真如是无分别智的所缘境，所以知道真如是实有的。这个道理可以通过去吗？好。那么第二项，真如是所缘境，真如是实有。那么相分它也是所缘境，所以相分也应该是实有的。他这样推，所以推出来这个 B 呢，就是相分是实有。 那么第三项，如果相分净是实有，那么能源的见分怎么能是假有的呢？假有的见分怎么能够圆实有的净呢？所以能源的见分就不能是假有。如果相分的所圆的相分是实有，那能源的见分就不能是假有。所以推出来能源的见分是实有。那我们往下看这个他的推论。那如果我们说能源的见分是实有，而我们允许能源的见分是假有的话，所圆的相分是实有的话，那么也应该允许无分别智是假有，所圆的真如是实有。这个是往回推了。如果你允许所圆的相分是实有，而能源的见分是假有的话，那么真如是无分别智的所圆境，那么真如是实有，那这样推出来无分别智也就应该是假有的。但是无分别智是圣智，它必须是实有的。所以呢推出来知道什么？能源的见分不能是假有。无分别智一定是实有的，它不能是假有，所以推出来能源的见分不能是假有的。所以那能源见分不能是假有，就知道能源的见分是实有的。那从这边看到呢，就是真如是实有，然后呢相分是实有，能源见分是实有， ABC 三项嘛。那么由以上推论得知，见分相分都是实有。那么自证分，它本身是种子变的实有自体，所以呢三分皆是实有。这个是护法中第二师证明三分皆是实有的推论。那么圣教中说为是，主要是为了遣除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妄执，并不是要遮遣心内境非实有，而且真如是事的真实性，并不离事，所以真如呢也不是心外的法，也是由唯识所摄属，所以从不离事的观点呢，就可以知道一切法唯识。问：境即同事，何名唯识？因名唯境，虚实同故。这个是外人的难问。境即同事，内境的相境二分既然和事体的自证分一样，都是依他起的实体法，那么事和境都是实有法，既然事和境都是依他起，虚实又相同，那么为什么圣教说为事而不说为境呢？下面回答。答：是为内有，尽通外故，恐滥于彼，但言为是。这是回答：是为内有，尽通外故。内是指依他起性，是有体法；外是指遍计所执性，是无体法。遍计所执性，并非是由心所变现之法，而是心的忘记之法。是为内有，事体的自证分决定是依他起性，所以是内有。尽通外故，尽有内尽与外尽的分别，所以说尽就通于内尽与外尽了。所以只说尽这个字，就有内尽跟外尽的。那么内境就是指相境二分，它是依他起性，所以称为内境。外境是妄执离心之外实有体性的法，是属于遍计所执性。恐滥于彼，但言为是。彼就是指外境，恐滥于彼。如果说为境，本意是说唯有内境无有外境的意思，可是你说为境，就恐怕有情以为你在说唯境呢，就是唯有内境与外境，这样就混乱了，就和说唯境的原意不合了，也就有了过失了，所以不能说唯境。那么为了避免说唯境而生的混乱的过失，但言唯识，所以只说唯识。 那么因为相见二分是事所变现，所以呢也不离事，属于唯识色，那么说唯识就没有过失了。这个是说唯识的第一个理由。下面说第二个理由。惑诸愚夫迷执于尽，起烦恼业，生死沉沦，哀悯于彼，但说唯识，令自关心，解脱生死。惑诸愚夫迷执于尽，愚夫对所缘境有两种迷执。第一种迷执是执着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第二种迷执是执着心事能够清取心外的境界，而不知心事是什么，自变自缘，只取心所缘缘，其他心事所变的境界只能够作为增上缘，或者称为疏所缘缘，不能够作为清所缘缘。所以我们有这两种迷执，起烦恼业，生死沉沦。那么由于这些迷执呢，便对于境界生起了贪嗔痴等种种烦恼。那由烦恼引导呢，而造作了染污的行业。由这些染污的行业呢，为因，就得到生死沉沦的苦果。有情想要出离生死，多从改造外境着手，不知道生死的根本是在自己的内心，所以说不能了知正确的观心之法，就不能够出离生死苦海。你一天到晚抱怨外境，不知道这一切只是你内心的变现，你内心没有这个种子，这个外境也不会变现出来。所以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推到外境，是我们自己的内境有问题。哀悯于彼，但说唯识，令自关心，解脱生死。那么佛菩萨哀悯众生沉沦于苦海，慈悲为怀，特别为有情说唯识的教法。那么为有情说唯识的教法，令有情知道都是自己心里的问题，所以令自关心，使令有情改变了方向，不再去追逐外境，而能够观察自心正理，这样就能够解脱烦恼，出离生死。这个是说唯识的第二个理由。所以这一段文很重要，就是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现在的一切，是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内心，思想正确，外境也就庄严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内心里头有杂染的种子，所以变现出来的外境也都是什么，杂染的，也都是杂染的。所以要想要改变外面，要从自己的内心做起。非说内境如外都无，所谓唯识无异，并不是说内境的相见二分如同遍计所执性的外境都没有实在的自体，不是这个意思。虽有内境亦不如心，此中但说如心实者。虽然有相见二分的内境，但是相分见分各有实体性，各有作用，并不就是事体的自证分，所以说亦不如心。这个心就是自证分的意思。始终但说如心实者，这里说内境的相见二分如同事体自证分，是依他起性，并且有实在的自体性，只是照这个说如心实者，而不是说内境就是心。这个以上是第二识的说法，今天就讲到这里。没什么问题。应该不会太难吧，今天的。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释的第五页上面这边有一段然心心所属下来第四行，然心心所依世俗地皆非实有。你刚才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说的解释是说，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它不是真实有，是这样子吗？ 是的。 那可是 说他实有自体，但他是幻有的。幻有它是存在于我们这个世间的，所以说是它是有的，是幻有。 但是我怎么记得以前听过说它现在这一个时刻，还是那是从别的角度来讲。 你把你的那个问题说清楚， 就是我怎么有印象说是为是说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然后现在显现这个是有。 是那这边你讲这个现在是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它现在显现的这一刹那，它是存在的，它不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它是有的，是实有的。但是呢，这个实有呢，不是我们讲的无为法的那个实有的意思。所以这个实有有好几种意思在。 哦，只是它这个真实有， 它这边讲非真实有是什么呢？它不是什么，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真实有，它是幻有的。 哦，它广义的来说也可以引申到那个，就是因为圣人一看他就知道这是毕竟空的嘛，因缘，然后。啊，凡夫总是只取这一切都是实在性的，那个可以这样讲吗？ 你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嗯，然后下面后面这一段暗哈，为浅执浅为浅妄执心心所外实有禁锢，说我有事。若执为是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但是在这边，他是在只有在理上面来讲嘛，就是如执外境亦是法执。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这边好像只能我们学习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做那个如理作义嘛。 嗯， 但他这个。如执外境亦是法执，是就在道理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执着外境，是离心之外有真实的实自体的境界，那么这个是法执。那你现在执着为是，是真实有，它有真实不变的自体性，那么这个也是法执，因为它是心所法。它是如幻有的，它不是像你所执着的那种真实，像那个神我一样的真实的自体性。你如果执着为是，是有真实的实自体性，就像这神我一样的实自体性的话，那么这个也是法执。 是不是跟那个《金刚经》讲的那个“法光因舍，何况非法”那一句类似、雷同？ 你要这样子扯也可以啊。 好，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就是因为我们执外境是实有，这是一种法执，但是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反而执着这个道理，就也是法执。 你就执着这个事是真实有的 ，OK， 那么这个是法执，它本来是幻有的心心所法，可是你现在执着它是真实有，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变成法执了。 我刚刚想到另外一点哦，就是比如说我们持戒有那个有的有，这戒虽然是安立，但是有的人持戒会有那个戒禁取见，是类似这个吗？ 如果你硬要扯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就是这样。你不要一直要用别的地方来比喻这个地方。OK， 好， 就是你从这边直接去了解它。 好，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戒禁取是说，这个戒本身来讲，外道的戒它本身有问题。 所以说要借进去，而你取着它为能够帮助我们了证入圣道，那么这个有问题，这是借进去。跟这边讲的不是不同，但是如果你把戒当作是真实有的，那么就变成法执了。戒它也是缘起法，是安立的。OK， 但你把戒变成说它是真实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法执了。好，那跟戒进取的意思不一样。就是说外道安利那个吃狗戒啊，要吃像狗一样吃大便，这个是接进去，你把它当作这个是对的，那变成接进去。那我们吃不杀生戒，这些你把它当把这个戒当作是真实有的，而不是缘起法，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法执了。所以戒是有开遮吃饭的，因为它是缘起法，所以它有开遮吃饭，而不是说戒安立了就不能动，不是这样子的。还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我这个那个刚才可能恍神没有听到哈，就是那个讲义是第十页那个。分别变是非限量尽，那因缘变是限量尽，那这是从什么样去来做分别，说它是非限量它是限量这样。 非限量尽是因为说分别变的时候它的相分是要靠见分的嫉妒分别变现出来的。所以它要靠嫉妒分别呢就必须要有表意名缘在。那就在语言文字上面的嫉妒分别才能变出这个相分的所缘，所以它是非限量尽，因为在表意名缘上面语言文字上面的是属于比量，它不是限量尽。那么下面的因缘变属于限量尽呢，就是五识前五识直接接触境界的那一刻啊，眼识接触到那个色法的时候，那么它是由眼识的种子变现出来，眼识的自证分，这个时候呢它携带了色法的相种子相分种子变现出来这个相分，而不是由见分的嫉妒分别变现出来的，只是自性分别而已，所以它是属于限量尽。那从这边讲不同的， 那所以说在分别变跟这个因缘变当中，虽然同有这个见相二分的这个名词，但是它所比况的那个境是不同， 是， 谢谢。 所以那个相分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在接触这个外境的时候，这个外境这个相分是在的，这个色法的外境是存在的，不是没有。可是你心里头想的东西，它是你见分变出来的。它在外境并不存在。比如说你心里想一个龟毛，乌龟的毛，你可以想这个东西，可是外境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当然你说如果用 DNA 的方法，基因改变以后乌龟能长毛，那么那个时候你在看到长毛的乌龟的时候，那个时候变成限量尽。还有没有问题？这个下一次的话，一开始大概讲完第三师说，那么我们就会把四分说做一个整理，就是图九啊，图九做一个整理，还有图十。那讲完以后就是把显证这边就讲完了，然后就要开始讲到破执了，讲到破执那一方面。那显证这个地方呢，如果有空的话就多听几遍，把 那个思想搞清楚一点。关于量论那边，你如果实在看不懂，就把它省略过去啊。但是把唯识的义理，能够从这边能够让它清楚一点，跟我们以前想的唯识不太一样啊。这边讲就跟以前想的不太一样。所以学习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对于唯识就有更深入的了解，就有更深入的了解。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